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7月12号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张小纸条，小纸条写的内容呢是关于个人成长、心境的变化和有意义的变化，我们来听听。哥哥姐姐，这是我第二次写信给你们了。最近我常常感到百无聊赖，思考人生的意义，可是我自己又想不出来一个结果，只好求助于你们。可能是最近不太忙了，又有时间胡思乱想，就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了。我常常想，活着到底有什么劲呢？每天上班下班，做饭吃饭睡觉，基本上就这么些事儿。常常想做些什么事儿，让自己丰富起来，精神起来，可就是提不起劲儿。最近变得特别宅，有的时候想逼迫自己外出，但是就是觉得没意思。有时候想用什么引诱自己，比如可以吃到想吃了好久的美食，可以买漂亮裙子，好像有了点动力出门。可是刚出门就开始觉得那些又诱惑不了我了，觉得也就那样吧，也没什么意思。是不是我太无聊了，没有有趣的灵魂？人生与我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还没有找到，总是有很多问题困扰我，而我总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我有时间会看看书，但是读书对我思想的改变还没有显现，可能是我现在读的不够多吧。我好像挺脆弱的，好像是那种受伤了很难痊愈的人。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也渐行渐远了。虽然我理解我们时间空间都不在一个频道了，所以这是注定的，可我还是接受不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们的思维不在一个频道，和他谈心的时候总是让我后悔和他交流，这是让我最受伤的。还有和现在的同事，之前关系挺好，每天说说笑笑，氛围融洽，可是最近我就不爱和他们交流了，好像把我的心关上了，总觉得有的时候很讽刺，一会儿跟你好，一会儿又让你觉得挺失望的，感觉关系好都是假的那样的感觉。我一直都想活得洒脱一点，可是并没有如愿，相反总是被各种烦恼包围。我什么时候才能活得明白洒脱呢？我真的希望我自己30岁的时候能够活得自由洒脱，会实现吗？哎呀，都不知道他现在多大年纪啊，他也没说，然后就说我希望30岁的时候。那你现在是21岁和29岁的话，那剩下来的时间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是，他说出了应该是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一些内心的思考和对生活的困扰。来，让汪冰老师帮你梳理一下吧。他首先是觉得到底是生活无聊还是他自己无聊？其次啊，怎么这些友谊看起来都像是塑料姊妹花呢？ 嗯，其实生活就是生活，从来没有无聊或者不无聊之分，是人的感受给他贴上了标签。所以我等于间接的认同了你刚才的回答，就是过生活的人决定了生活是否真的无聊。因为你想想啊，在我们小的时候，很多非常简单的事物都能带给我们很大的乐趣。我最近看到了一个电视剧里引用了一句话，这句话说呢，人真正看世界只有一次，就是小时候。成人之后我们都是靠记忆和回忆活着的，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说树和虫子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认真去观察，只有初来乍到刚来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睁开好奇的双眼去想这是个什么东西，而不是着急的贴标签。那个时候生活中任何发生的事情，哪怕天上的云朵，周围的虫鸣鸟叫，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神奇，你就不会觉得无聊。所以当人开始对周围的所有的变化熟视无睹的时候，无聊自然也就上了心头，因为你会觉得每天都在重复，可是每时每刻都不是在重复。这一点上我想提出来信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提醒，就是当生活变得无聊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失去好奇的时候。 所以你现在有没有 特别感兴趣的事情呢，除了和你这些前同事聊天，现在的同事聊天，或者是和你以前的这个闺蜜聊天，有的时候我们总希望在谈话当中能对撞出一些火花来，但实际上当我们说到交流的时候，可不指的只是人和人之间的谈话。最近呢，我也不巧啊，听到过一些谈话啊，因为我会去上瑜伽课嘛，在课间的时候，虽然有这样的规定和建议啊，就是进入瑜伽教室之后，即使没有上课，也要保持安静，但还是有那些相熟的人啊，就在一起聊天。那我呢，虽然是在一边，或者是静坐，或者是这个躺平在冥想的状态，但是总会听到他们聊天的内容。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我看起来可以完全不用聊啊，因为没有什么新意，也没有任何对彼此之间有价值的这个信息。但我会发现有的时候人可能就停不下来，害怕自己停下来不说话会没有存在感，害怕和周围的人没有建立那种紧密的联系。但是我觉得以语言的方式和周围的人同类啊，特别是这个同事朋友原本就熟悉的人建立联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你感官的一种封闭。就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体会不到教室里的光线，你内心真正的心境温度怎么样，你的身心是否准备好了去迎接下一堂课堂的这个练习，你今天工作的累不累啊？一会儿老师问的时候，就是你到底是肩膀不舒服还是脖子酸痛，你跟你自己的身体建立了连结了吗？你真的有和自己内在的情绪建立连结吗？又或者你有没有观察到啊，周围的这些进来教室的人啊，行走在你身边的时候会带起来的一阵风是什么样的感觉？可能都没有啊，就是因为你就沉醉在这种你所习惯的这种细碎的贫乏的语言的连接当中。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科学研究啊，就说实际上人类通过语言传达的这个有价值的信息可能要低于50%，更多的那些信息在人面对面的时候可能是通过眼神啊、肢体啊，或者是气味，一切其他的东西，表情啊所传递的。所以当你向我们抱怨生活无聊的时候，是否你把自己局限在了某一个维度和层次当中呢？王冰老师。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呢，我想提出在生活当中已经在充分的反思和觉察了，就是我今天所有的情绪和感受是不是说明我的生活离我的理想中的还有差距，而我又能为这件事情做些什么不一样的呢？我觉得痛苦往往就是改变的前奏，因为痛苦会提醒你说我要做出一些调整，进而不让自己沉浸在这样的状态，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好的开始了。但关键是不要任由痛苦发酵，而是能够变成我们提到的行动。至于什么样的行动能够带给你改变，这是需要去做实验的，这生活不就不无聊了吗？对吧？你可以想一想，在生活当中是有哪些事情你一直想做但没有机会做，可能这个没有机会不是真的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而是你一直在拖延。能不能每周给自己安排一些这样的小目标？我记得看过一个小练习很有意思啊，就把自己想做未做的事情放在一个清单上，比如说列出六个，我们都知道那个骰子也有六面，对吧？那这周如何选择去试哪件事情呢？不是靠理智，因为理智经常会说试这个吧，不行试那个吧，最后哪件事都没做，周末就过去了。通过掷骰子的方式啊，这种有随机性的选择来帮你，好像是天选来帮助你去选择这个周末或者下一周去做哪个突破性的尝试。其实有趣的生活是自己过出来的，因为生活一直都在那里。 会不会掷骰子的时候一看，哦，是这个，就假装把它胡溜到地下再重新来一遍。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帮助你来确认自己到底有什么兴趣啊，到底你的注意力会关注到哪些事情，你的热情在哪儿的一种方法。我会觉得这个姑娘更多的可能还是想要找到自己在人群当中的位置，包括想吃好久的美食，这还好啊，如果你是自己去吃的话，专注于你味蕾的这种感觉。但后面说可以买漂亮裙子，好像有了动力出门。其实我觉得她可能还需要把自己的感官更多的去打开，也像刚才在录节目之前我和汪冰老师我们两个人交流的一个话题，其实很多时候人是因为眼前的一些烦恼一些问题，所以呢就 自我封闭了啊，你可能有心头有事儿，或者有觉得自己和原来的姐妹为什么关系不好了，于是你就没有注意到今天的风、今天的云、今天的晚霞到底是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你其实错过了多么重要、多么美好的一个时刻？可能假若不是有什么天文奇观啊，假若不是有什么日月食啊这样的比较重大的会引人瞩目的天象啊，很少有人会抬头看天空、看星星。但是有可能最美的景色并不出现在那些所谓的天文奇观上演的时候，而每一天每一天，我觉得大自然给出的这些现象都绝不陈旧，和头一天和前一天都是不相同的。但是你有接收到吗？如果你接收到了，你还会认为生活是如此无聊，是日复一日在重复着的吗？应该不会吧。所以不妨把它也写在骰子的一面上去试一试吧。 所以说到这儿呢，我想做一个社会动物，从人群当中、从人际关系当中获得快乐和满足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需要。但是当我们周围的人暂时没有办法给我们这样的满足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关系。刚才思佳说到了人和自然和万物的连接，还有什么样的连接呢？比如说这位题主自己提到的阅读，对不对？当你和作者能够在精神世界上往来交流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朋友。你选择书的时候是可以选择打开放下，读几章读几页，还是读完。我倒觉得也许不是你读的书不够多，而是你读的书是不是能够和你产生精神和心灵上的共鸣，就好像认识了一位隔着时空的挚友那样的感觉。如果我们阅读的时候只是读别人认为经典和好的书，你就经常会觉得我是读了书了，但我觉得读书一点也不快乐，一点也不享受，甚至是要硬着头皮做的无聊事情。那能不能先从不无聊的读书开始呢？读一本真正能够感动的，让你觉得自己获得共鸣和收获的书开始。 今天要以书中的内容来回应你的问题，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对我们都共同有启发的内容。这本书是《每当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它就又变了》，作者美国丹尼尔·克莱恩，由李鹏程翻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大自然以其惯常的善意，注定了人直到完全失去了活着的理由之时，才懂得该如何生活；直到无力再享受鲜活的快乐之时，才找到生活的乐趣所在。说这话的是意大利诗人哲学家贾科莫·莱奥帕尔迪，他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要是发现亚里斯提普的享乐主义才是正道，但我已经老到无福消受了，怎么办？这想法太可怕了。还是19世纪早期意大利著名诗人和哲学家贾科莫·莱奥帕尔迪很有种，直接用他那惯常的冷酷无情戳破了这人间不拆的窘境。这句话是我最近才偶然看到的，换言之就是，即使我想亡羊补牢也为时已晚了。不过在刹那的自虐中，我还是把它抄了下来。虽然莱奥帕尔迪出身高贵，且接受过天主教保守派牧师的私人辅导，却转变成了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权威代表。在他看来，生活就是无休无止的失望。莱奥帕尔迪的哲学用一句老话概括起来，就是没有最糟，只有更糟。他眼中的生活就像某句俄罗斯古老诅咒的大结局，比如你会在人行道上看到一块钱，但关节炎太严重，你根本弯不下腰来捡。或者我最喜欢的一句，愿他们每年都能对你下1000个新的诅咒。这个意大利人认为生活就是个大大的笑话，我们被赋予的生活充满希望，但收获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的失望。哲学的悲观主义并不单单是一种对生活的沮丧态度，而是对进步这个概念的驳斥。他责备的是西方那种热烈追求一个更完美世界的风气，是那些推动社会和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更不用说我们尝试过的那些自我提升的策略。不管我们是否情愿，这个充满了暗门的世界都会随意将我们扔进沮丧和绝望的陷阱。所以致力于追求进步就是个玩笑，而且还是个很变态的玩笑。 更甚的是，哲学悲观主义还朝那种因信仰仁慈善意的神而产生的乐观主义胡乱开了几枪。可是莱奥帕尔迪这个悲观主义者身上又有一种出人意料的乐观。只有当我们全然承认生活注定会是一场恒久的失望后，才可以好好笑他一笑，最终使我们变得无拘无束起来。这时那种令人感到啼笑皆非、苦乐参半的乐趣才会开始出现。他的这种世界十分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那首存在虚无主义的流行颂歌，一切不过如此吗？在这首歌中，佩吉里唱道，如若一切不过如此，朋友们，我们就继续跳舞吧，拿出美酒来，让我们一醉方休。莱奥帕尔迪写道，就像那些视死如归的人一样，有勇气嘲笑的人才是世界的主人。在他那本实用哲学手册中，他还涮了一把对幸福的追求。如果你找的只是快乐，那你永远也找不到，你能感受到的只是无聊，或更多的是厌恶。要想在任何行为或活动中感到快乐，你追求的就必须是快乐之外的其他目标。换句话，就是追求幸福注定是死路一条，但如果你放弃这种追求的话，也许会活得更狂野自在一些。莱奥帕尔迪那句直到老的没力气享受快乐时快乐才会出现的话，着实戳到了我这老家伙的痛处。是的，莱奥帕尔迪先生，很多鲜活的快乐的确随着似水年华付诸东流了，歌声从未像现在这样甜过，可是却越来越难于听清，这不是比喻，而是事实。不过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我和妻子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听雅克布雷尔用我这微弱的听力刚能听到的音量唱起他那美到让人心痛的别离开我时，我常常会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某种心灵的宁静，而这种宁静胜过所有那些鲜活的快乐。不过我必须承认的是，其他时候我禁不住会去想，要是我在自己各种感官还很敏锐的时候挑战了享乐主义的界限会怎样，我这唯一的人生会变得更丰富一点吗？这类想法只能让人悔之莫及。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伍迪·艾伦说的，我人生唯一后悔的是我不是别人。怎么样以这个章节来回应我们的题主？我只担心因为他现在太年轻，拥有更多鲜活快乐的可能，而很难理解这个我们书的作者所说的这种宁静的幸福。 嗯，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读的这些文字啊，如果还能够题主还记得，还把它存档了，也许有一天在他50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重新听一下思佳老师朗读的这些文字。但不管怎么样，我想应该能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生活如果真的是无聊的话，那如何能够把它过得有聊是你唯一的选择。如果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你会如何应对呢？这位题主讲到了自己对人际关系、对生活中的很多的失望，失望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如果你把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真正接受下来了，你就像刚才文字里说到的，你就自由了，对吗？那你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好了。 对，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不是关注在快乐本身啊，就像我们在回答之前的有一封来信的时候，那位朋友问我们如何才能做到游刃有余的时候，也不是关注到游刃有余本身，而是要看你是否真正的能够投入的去生活，如何能够找到那个让你能够投入其中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人应该在一生当中不断的去完成的一个目标，这样才能让你把人生当成一个能够让你开心的一个游乐场。我觉得一说到游乐场，大家似乎都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严肃的话题，但恰恰并非如此。其实无论是动物还是我们人类，都是在游戏当中学会了很多的规则，了解了我们自己，并且寻找到了快乐。而且游戏的场所在很多时候是非常庄严的，不仅仅是儿童游乐园那样，而是你要遵守其中的规则。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奥运会啊，奥运会正在举行当中，这体育比赛本身也是一个游戏啊，是人类发明创造出来的游戏，你看它多庄严啊，最后还有要升国旗奏国歌。 所以啊，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找到那一个我们愿意投入其中的游戏，接着呢就是不知疲倦的一直玩下去，我觉得整个人生也会因此而不断的得到你想要得到的，可能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却早已将他们丢到脑后的那些目标。我想快乐也是其中的一种奖赏吧，但我想得到的还不仅仅是快乐呢。好了，这里是解忧书房，希望你对我们给你回应的这本书当中的这个章节感到满意或者有所启发。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文化地标，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木兰围场。承德避暑山庄坐落于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北部五列河西岸，又名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199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始建于清康熙42年，即1703年。1741年起，乾隆皇帝对避暑山庄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增建了多处宫殿和大型园林建筑。这里山清水秀，自然环境优越，又地连京津冀，通辽沈接内蒙，是清朝的军事重地。康熙、乾隆皇帝在这里处理军政大事，会见政要，还在避暑山庄接见过以特使马嘎尔尼为首的第一个英国访华使团。所以承德避暑山庄不仅是清代皇帝夏季避暑的行宫，在当时更是成为了北京以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随着避暑山庄的修建，周围逐渐兴建起喇嘛教寺庙群，其中有八座寺庙直接由清政府管理，被称为外八庙。久而久之，外八庙就成为了这些寺庙的代称。外八庙按照建筑风格可以分为藏式寺庙、汉式寺庙和汉藏结合式寺庙三种，融合了汉藏等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坐落在层层向阳山坡上，主要殿堂耸立突出，雄伟壮观。其实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与木兰围场关系紧密。1681年，清政府为加强对蒙古地方的管理，巩固北部边防，在距北京350多公里的蒙古草原建立了木兰围场。为了解决皇帝沿途的吃住，修建了数座行宫，其中就有承德避暑山庄。满语中木兰是补路的意思。每年秋季， 皇帝都要率王公大臣、八旗精兵等数万人前往木兰围场行为狩猎，以达到训练军队固边守防之目的，就是木兰秋闲。木兰围场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皇家猎苑。在清代康熙到嘉庆的140多年里，就在这里举行木兰秋闲105次。几百年来，木兰围场经历了猎苑的开辟、百姓垦荒、森林砍伐。1962年，大型机械化林场在这里建立。历史上的木兰围场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人工林场，由现在的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玉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和红松洼自然保护区等三大景区组成。浩瀚的林海、广袤的草原、清澈的高原湖泊，重新焕发出青春魅力。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千年大计。 生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刚才我们回应的那段其实是以哲学的内容啊来解决我们这个朋友老觉得生活无聊不知道意义在哪儿的这个问题。但我还是担心啊，就是你仅仅从书本当中获得的这些知识还不够，需要你去投入行动，特别是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为什么这么早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呢？这真让人着急啊。 其实说到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生活的迷茫啊，我想在每一个时代好像都是重复出现的主题，但是具体的表现不一样。在有的时代的迷茫可能是因为没有选择，又不想屈从于外界的压力，在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有很多选择，又想从其中找到一个最完美的选项。但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实际上所有的迷茫和纠结都指向了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不是知道你是谁，你想要怎样的生活，以及你对生活有怎样的期待。年轻的时候人会有一个幻觉，这个幻觉就是生活将会在我的努力之下如我的期待一样慢慢的展开，否则生活就辜负了我们。那直到进入中年之后，甚至到老年，你会发现从来不存在生活辜负我们一说哈，因为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本身很多就是非分之想。你凭什么对生活这种期待啊？年轻人每个人经历那个阶段时都会觉得那是自然啊，每个人对生活都有希望。但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生活给你的已经是很多时候是额外的馈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期待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你的东西你是不是都体会和享受到了。 所以并不是生活辜负了我们，而是我们互相辜负了，是吧？所以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苏格拉底说人要过一种美好公正的生活，而不是毫无约束的嬉闹作乐。而他的学生享乐主义者亚里斯提普却认为纯粹的快乐才是生活的目的，而在悲观主义者叔本华眼里，不想太过悲惨的话，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不要期望能很开心。不过罗素却认为叔本华其实是一个贪图享乐的伪君子。你看，我们刚认为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他们又把答案改了。所以呢，就是在我们在上半时段推荐的那本书当中啊，可能也能找到你感兴趣的一些答案，至少是一个思考的方式吧。就是每当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它就又变了。关键的不在于它变不变，而在于你还是要去不断的寻找啊，这可能就是生命本身的意义所在吧。这里是解忧书房，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过一会儿是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就会有过光的闪烁，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微微传递眼眸，推开思念孤单，延续的盼望都是不曾离去，温柔经过上半场的感动，怎学会留住这一秒星星之火，眼泪变成感受，化成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挥洒着你到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冉冉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信仰台阶上，昨天点燃了今天，最初美好之光。 上半场的感动。明天起每一步都有闪闪火苗，微笑面对盼望，开启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荧光飞翔在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缓缓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信仰台阶上，昨天点燃了今天的如初之光。时间花园还有很多等待和发现，莫问蔚蓝天空曾燃烧我的光，可曾熄灭。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渐渐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信仰台阶上，昨天点燃了今天花园，还有很多等待和发现。莫问蔚蓝的天空是否还保留曾燃烧过的光，生如夏花，静如秋叶，如初。 欢迎继续收听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好书慢读，今天为您选读《四合院活物记》节选，作者崔代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油葫芦，这说的油葫芦不是盛油用的葫芦，是跟蛐蛐差不多的虫，也有人写成油葫芦或是油葫芦，读起来更接近平常的念法。油葫芦很有意思，小琉璃球脑袋，胖嘟嘟的身子，油褐色，不留神还以为是大一号的蛐蛐，可仔细一瞅不一样了，这玩意儿眼睛上生着两条倒八字的浅纹，总摆出一副凝眉立目要跟谁干仗的神情。可也怪了，别看他长得金刚怒目、身大力不亏的样子，却生性好唱不好斗，玩法和蝈蝈差不多，主要是听叫的。所不同的是，油葫芦叫不是在大白天，而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夏夜的院子里时常能听见一串嘟噜嘟噜的悦耳虫鸣，声音不太大，但清亮而悠长，能顺着丁香花的香气传到老远的地方，听得人心醉。竖起耳朵细品，那声响由高处徐徐滑到底处，似断非断，又由底处缓缓悠荡起来，有着仿佛水波似的韵律。虽是静夜，但那如歌如诉的虫鸣却绝不吵人，倒像是一首清新安神的催眠曲。听惯了的人离开这声响，反倒躁得睡不安稳了。养虫的人把油葫芦这种委婉的叫法称为幽，一口气叫上三四幽的虫太常见了，理想的虫能连续唱上13幽，据说顶级的 能有二十几悠的。人们爱听这悠悠荡荡的动静，也就乐意把它抓回来，养在专门的响罐里当八音盒。逮油葫芦并不容易，这小玩意儿的确挺油的。你若寻声而去，那必是瞧不见它的本尊。它非常善于利用砖缝、墙洞当作音箱来产生共鸣，把声音传到远处，而它自己却躲在某个旮旯深处，享受着独自哼唱的乐趣。深秋的时候，专门有人像分蝈蝈一样分油葫芦。入冬以后，选那身大翅宽头小的精品，装进特制的葫芦，揣在怀里听叫。不过装油葫芦的葫芦和蝈蝈葫芦并不完全一样，蝈蝈是生在枝杈上的，油葫芦是生在土里的，生存环境不同，这就决定了蝈蝈葫芦是空心的，而养油葫芦的葫芦里要用三合土垫上底儿。养油葫芦的葫芦也不能是尖底儿的，而是个屁股圆滚滚的墩子形，有人把它就叫做墩儿。墩儿底下装了土，重心自然就沉稳，可以掏出来像不倒翁似的立在桌子上欣赏。欣赏葫芦，也欣赏葫芦口上精美的萌新。油葫芦的葫芦口上配着框子，框子里镶嵌着镂空的萌新，一来是为了虫鸣更容易传到葫芦之外，再者也是作为饰件，让这器物更漂亮。做萌新的材料一般是硬木或者黄杨，如果是用椰子壳做的，那得叫槟榔瓢，讲究的甚至可以是象牙戴帽的，无不雕刻成精细华美的工艺品。这个装置再讲究的蝈蝈葫芦上也没有用的，蝈蝈葫芦上只有轻巧的瓢盖。有的影视作品里表现清代皇亲国戚玩大绿蝈蝈，结果却掏出来个带象牙镂空萌新的葫芦来，那就露怯了。再有，油葫芦毕竟没有蝈蝈个头大，装它的葫芦也不能太大，大了产生不了共鸣，也就听不见带着水音儿的啾呦啾呦的声了。油葫芦吃素，嫩白菜帮子切成丁儿，加米饭粒儿就能养得挺好。有的人为了拿出去显摆，想方设法给油葫芦倒时差，让它夜里不叫白天叫。大白天的，几个朋友见了面，热热闹闹的从怀里掏出个葫芦来，和听蝈蝈似的听油葫芦叫。不过这么一来，似乎也失去了夜深人静闻虫鸣那种朦朦胧胧的悠然气韵了。人养虫，不就是为了体味回归自然之美吗？以上为您选读的是《四合院活物记》，作者崔代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推开一扇斑驳古旧的如意门，走进一座生机盎然的四合院，看看院子当中的花鸟鱼虫和老街坊们用清亮诙谐的北京话随便聊聊天。院里种的，家里养的，逮着玩的，少不了的分享老北京四合院所特有的那种都市里的田园气息，让现如今整天忙碌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人们体会到那一方小天地的自然之美。崔代远，作家，文化学者，荣获第14届北京国际图书节读书形象大使、第7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等荣誉称号，